第六十节，在良知中得以见证的本征能在的生存论结构。良知的生存论阐释应当提供出对此在的最本己能在的见证，这种见证是在此在自身之中的存在者层次上的见证。良知提供见证的方式并不是默然公告，而是以换上前来的方式向罪责存在唤起。如此这般得到见证的东西是由听把捉住的，这一听未经歪曲的在自己所意向的意义上领会着呼声召唤之领会，只有作为此在的存在样式才提供了在良知呼声中所见证的东西的现象内容。我们曾把本真的呼声之领会标化为愿有良知，这等于说在其罪责存在中从他自身出发而让最本己的自身在自身中行动。这种让在自身中行动在现象上代表着在此在自身中所见证的本真能在。现在必须来剖明这种本真能在的生存论结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入到此在生存的本真性在此在自身中所展开的基本建构。愿有良知作为在最本己能在中的自我领会，是此在的展开状态的一种方式。除了领会而外，组建展开状态的还有现身情态和话语。生存上的领会等于说向着能够在世这样一种一向最本己的实际可能性筹划自身，但只有在这种可能性的生存活动中，能在才可获得领会。何种情绪对应于这一领会？呼声之领会在此在个别化的无家可归状态中开展着本己的此在，在领会中一道被揭示出来的无家可归状态天然地通过这一领会中包含的微之现身形态而被展开出来。良知之微这一实际情形是现象上的保证，说明此在在领会呼声之际已被带到他自己的无家可归状态面前来了。愿有良知成为微之准备。展开状态的第三个本质环节是话语，没有一种话语回应呼声这种此在的原始话语，甚至在商谈讨论良知所说之事的意义上也没有。对呼声的领会倾听无言回应，这并非因为它被某种压顶而来的混沌力量所震慑，而是因为它未经会避地把呼声的内容据为己有。呼声呈现出常驻的罪责存在，这样也就把本身从常人之性的嘈杂闲言中收回，所以有所勾连的话语这样一种样式包含在愿有良知中，而这种样式仍是缄默。我们曾把沉默描述为话语的本质可能性，谁默默地给出供人领会的东西总必有的可说。此在在召唤中让自己领会到他最本己的能在，因而这一呼唤是一种沉默。良知的话语从不付诸音声，良知只默默呼唤，以及呼声来自无家可归的无声无闻，并把被唤起的此在作为静默下来的此在唤回到他本身的静默中去。从而愿有良知只有在缄默中才恰当地领会到这种默默无语的话语，缄默抽掉了常人的知性闲言之言，严格奉守事实的知性良知解释，以良知仅止默默言谈为由，而把良知弄得好像是根本确定不了和根本不现成的东西。人们只听得到只领会得到嘈杂的闲言，而不能断定呼声，这也被归咎于良知。其托词是良知是哑的，它显然不现成存在。其实常人只不过是用这种解释来掩盖自己所固有的对呼声充耳不闻 以及自己听觉的行而不远罢了。因此，此在在愿有良知之中的展开状态，是由微知现身情态，筹划自身到最本己的罪责存在上去的领会和缄默，这种话语组建而成的。这种与众不同的，在此在本身之中，尤其良知加以见证的本真的展开状态，这种缄默的、时刻准备的、微的，向着最本己的罪责存在的自身筹划，我们称之为决心。决心是此在展开状态的一种突出样式，而我们前面曾从生存论上把展开状态阐释为原始的真理，真理原本不具有判断的性质，它根本不具有某种特定行为的性质，真理是在世自为在世的本质组建要素，必须把真理理解为基本生存论环节。我们从存在论上澄清此在在真理中这一命题的时候，曾揭示这一存在者的原始展开状态，即是生存的真理，并未借说这一真理而指引向此在本真状态的分析。现在我们随着展开状态来到了此在的最原始的真理，因为这也就是此在的本真的真理。此在的展开状态同样原始地开展着当下整体的在世界之中存在，意即世界在之中本身，这个本身即是作为我在的这个存在者。世类存在者向来已随着世界的展开状态一道被揭示了，上首事物与现成事物的揭示奠基于世界的展开状态，因为要敞开上首事物的当下因缘整体性，就要先行领会意蕴，操劳着的此在以领会着意蕴的方式巡视着把自己指派于照面的上首事物，要领会意蕴，亦即要开展当下的世界，而又基于领会一切得到揭示的因缘整体性所回归的为何之故，为介入之故，为居持之故，为发展之故，这些都是此在的切近和常住的可能性。这一为其存在而存在的存在者，一向已经向着这些可能性筹划自己了，既经抛入他的此，此在实际上像已被指派到一个特定的世界，他的世界。与此同时，这些切近的实际筹划是由操劳者丧失于常人的境况来引导的，当下本己的此在可能向这种境况发出召唤，这召唤只能以决心的方式加以领会，这一本真的展开状态却也同样原始的是根基于这种展开状态而业已被揭示的世界的被揭示状态与共处的展开状态改变样式。上到手头的世界就内容而言并不变成另一个世界，他人的圈子并未被更换，然而领会着操劳着向上手事物的存在和操持着供他人的存在，现在都从其最本己的能本身存在方面得以规定了。决心这一本真的自身存在并不把此在从其世界解脱，并不把此在隔绝在一个漂浮无据的我中。决心之为本真的展开状态，恰就是本真的在世，他又怎会去解脱隔绝？决心恰恰把自身带到当下有所操劳的与上首事物的存在之中，把自身推到有所操持的供他人存在之中，出于选择了自身的能在这种为何之故，下了决心的此在解放自己，自由面对其世界，唯有断然朝向其自身的决心，才把此在带入这样的可能性，让一道存在着的他人在他们自己最本己的能在中去存在。